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里，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里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里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里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队伍慢慢地走上了山顶，这时展现在伯父里和队伍面前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刚才还在下着小雨，此刻停住了，现在看见云层在缓缓向北面的天际飘逸，一道美丽的彩虹在他们脚下的山谷中呈现出来，金灿灿的阳光又照耀着远处和近处的山峦，而对面山峦的山腰以下全被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然而红军战士们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眼前的美景，他们仍然在不停地赶路。部队开始下山了，远远的有一位红军指挥员在高处大声地喊着。由于口音的原因，伯父里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从他的表情来看，他肯定是在提醒大家小心。在山间小道上行军，伯父里也有了些经验，他知道上山时要好一些，最困难的则是下山，尤其是下陡坡是十分危险的，弄不好脚下一滑，整个人就会顺着山坡一直滑下去，要是在悬崖路段那更危险了。好在红军在一些险要的路段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协助行军的战士，看到队伍中有人力气不济时，便会及时的扶上一把。下山后，队伍又行进在较为平缓的山间了。由于红军行军的路线必须避开人烟密集的大道和村庄，所以队伍总是行走在荒野之中，无论是近处还是远处，视野尽头都是荒凉的原野和山坡。平地行军是最无聊的，伯父里唯一的乐事就是盯着队伍前面的红旗。红旗是一个年纪不到17、18岁的小红军高举着的，他身体看上去十分强壮，这也许是他被作为旗手的理由之一吧。在红军的行军队伍中，鲜红的旗帜最为显眼，红旗中央有一颗星星，旁边是代表劳动阶级工人的锤子和农民的镰刀，这锤子和镰刀在红旗的一角交叉构成一幅醒目的图案。行军中每逢起风时，红旗总是猎猎作响，迎风飘扬。伯父里知道红军战士非常爱护红旗，平时他们都是把红旗仔细地叠好放好，只是在行军中和特殊场合才把红旗打开， 迎风招展的红旗很是鼓舞红军的斗志。伯父里还看到了高举红旗的小红军战士背着一个用教堂的油画布改装成的口袋，这显然是用来放置红旗的，因为它不透水，不怕雨淋。让伯父里感到有趣的是，小红军战士背着的口袋上还可以依稀看到残留有宗教画面的图画，高鼻子的牧羊人，洁白的羊群，还有耶路撒冷的房屋和伯利恒的星星。伯父里想，自己能在这远离家乡和圣地的中国内地深山里，跟随中国红军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看到如此亲切的宗教画面，这也许是自己对上帝虔诚的回报吧。跟着这幅油画，可以在上帝的指引下走遍天涯海角。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就在红二六军团决定不去虔诚凤凰地区，而是改成前往湘西北创建根据地当天的行军路上，任弼时突然收到了中革军委的电令。中革军委的这封电报是10月26日发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不知什么原因，任弼时此时才收到。中革军委在这封电报中不同意红二六军团两军合一，改向湘西北地区的新建议，因此中革军委在电报中向红二六军团指示，任、萧、王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即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职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以军委屡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切勿再延迟。任弼时看过电报后大吃一惊，大军已动，中革军委却不同意行动方案，这不是要命的事儿吗？于是他立即派人将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请到一起。大家看过中革军委的电报后都认为，中革军委对于红二六军团的现状和湘西的情况缺乏了解。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8万多中央红军，如同红六军团当初的西征一样，正带着中央苏区的全部家当，包括医院、兵工厂、印刷厂全部搬家，就连笨重的 X 光机、石印机、电台发动机等一应携带，与前堵后截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拼杀前进。对于远在湘黔边境的地形民情和红二六军团的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根本不了解此时的红二六军团各自只剩下3000多疲惫之师，根本无法无力独立作战。面对中革军委的这一命令，大家紧急商量开了，大军好不容易才定下战略行动方向，现在中革军委又加以反对，大家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啊。萧克说，贺龙同志提出的我军不去虔诚凤凰地区，改为两个军团集中去湘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想法，我认为是符合我军现在的状况的。贺龙同志方案的好处大家都是讨论赞同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中革军委再次提出我们的想法。关向英也同意萧克的意见，中革军委要我军分开行动，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现在我红二六军团两军合一才7000多人，红二军团这几年的内部大肃反已经使得部队元气大伤，红六军团又是刚刚千里西征才到达这里，两个军团如果再分开，力量会更加薄弱的。 贺龙说道，中革军委正在长征路上，对于我们这儿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同意肖克同志的意见，再把我们的情况向中革军委说清楚。如果我们两军分开，那就不是一件小事儿，这可是关系到7000多红军的未来，关系到红二六军团的未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未来。再说，红二六军团向湘西西北地区进军，可以调动和牵制敌军，威逼洞庭湖畔的常德、益阳等湘北重要城市，从战略上可以起到帮助中央红军的作用。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作为红二六军团的最高领导，作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中央代表，任弼时最后一拍大腿，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就这样吧，我们马上给中革军委回电，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具体情况向中革军委说明，请中革军委同意我们的行动方案。于是经过紧急商议决议，大家一致决定以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和夏曦六个人的名义复电中革军委，着重陈述两军分合的利害关系，以及两军团一起向敌军兵力薄弱的湘西北地区进军的建议。会议结束，大家就在路边一块洼地上紧急拟定了给中革军委的回电。军委：一，根据总司令部及我们所得谍报，敌五一两支队在松桃秀山间，34师工人节旅在茶洞方，松桃至木岩河船只少，不能徒涉，且敌必有防备。二，六军团除52团外，计3300多人，除留伤病员300多外，只存3000。二军团独立师3900余人。卫戍和伤病员200余，枪3700余，两军团每支枪子弹不过10发。三，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势必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上十分迫切要求相互帮助。四，今天两军进至酉阳龙山道上的马黄井，才接到军委26日指令，因敌情形势关系，明日仍继续进酉阳县城40余里板西洼分水岭一带盼变复。1934年10月28日23时，由于中革军委不可能立即复电，大军也不可能停下来等待，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仍然率领红二六军团继续按既定行动方案向湘西北地区进军。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进入了川、湘、鄂、黔四省交界处的川东酉阳县境。这酉阳是中共领导人之一赵世炎的故乡。赵世炎早年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22年6月当选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书记。1927年，赵世炎与周恩来一起组织领导了上海3次工人武装起义，同年7月被捕牺牲。任弼时早在1925年就出任团中央总书记，与赵世炎自然相熟。转战千里来到了这里，联想到部队此时的艰难处境，任弼时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怀念牺牲的老战友。酉阳县境内驻有川军第21军独立2旅田冠五部和当地的民团共10000多人，红军只有7000多人。虽然这股敌军人数多于自己一方，但红二六军团还是不难对付这股敌军的。然而为了避免与敌军接战，保存部队的实力，贺龙决定不与这股敌军发生军事冲突。他在湘西活动多年， 对田冠武的情况较为熟悉。这田冠武生于1895年，是云南响荻人。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后投靠了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后，在云南陆军12团当见习排长，后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2年秋，四川二流叔侄内战期间，田冠武旅属留乡部。1933年初，刚刚驻防酉阳、秀山两县。贺龙认为，田冠武非蒋介石的嫡系，又同当地的地方武装存在许多矛盾，因此为了保存实力，田冠武也不愿意和红军拼杀。于是贺龙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分化瓦解田冠武。为此，贺龙写了一封信给他。贺龙在信中讲到，红军在国内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凡是受到蒋介石歧视排挤的地方武装都应该联合起来推翻反动的蒋介石政权，一致抵御日寇，拯救苦难的人民大众和危亡中的国家。他对田冠武小以大义，要田部不要抵抗。他在信中还特别说明，红二六军团此次是路过川东到湘西，不在此地久留，不会与他为难。在接到贺龙的亲笔信之后，田冠武反复权衡利弊，他了解贺龙的为人，也自知无法抵抗红二六军团，于是借口秀山告急，将旅主力调回龙潭，放红军过境。他率军离开酉阳县城，使得红二六军团一枪未放地进入了县城，在此稍作休整之后，红二六军团继续沿鄂西的咸丰县境内向湘西的龙山县进发。此事对田冠武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1934年11月初，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在突围时不幸被当地民团逮捕，民团将其押至田冠武旅部关押，田冠武竟然设宴款待王光泽，只是王光泽不为所动。后来根据蒋介石的军令，刘湘强令田冠武将王光泽秘密枪决，但田冠武心中对共产党人极为佩服，这对于后来田冠武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不能说没有影响。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11月7日，红二六军团进袭湘西重镇永顺县城，县城内只有少数国民党保安团部队。听闻贺龙率领的红军大军到来，永顺县城敌军根本不敢抵抗，只是远远地放了几枪就退出了县城，向保境方面逃窜。这样一来，红二六军团就顺利地占据了永顺县城。永顺县是湘西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战国时属楚国黔中地，秦时又属黔中郡，西汉高祖元年永顺至酉阳县，三国时先后属蜀汉和吴国，清雍正七年开始设永顺县至今。由于永顺属于湘、黔、川、鄂四省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红二六军团攻占永顺后，部队在贺龙、萧克和王震等人的主持下进行战斗动员，抓紧了各项战备工作，准备迎战敌军的进攻。王震则给红二军团团以上干部做了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介绍中央红军政治工作经验。而任弼时则全力准备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着手解决下西的问题。这一天， 在永顺城内红二军团驻地，红六军团师以上干部还有红二军团团以上干部汇聚一堂，听取和讨论夏曦的问题。任弼时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夏曦，他着重讲了夏曦的革命经历。红六军团的同志对夏曦不太熟悉，也不知他犯了什么错误，只是静静地听着。而红二军团的同志则大不一样了，他们亲身经历过夏曦的大肃反。虽然在不久前的贵州封湘西会议后，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解散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红二军团的工作已由贺龙和关向英主持，但不知此次会议会对夏曦做什么样的处理。他们对夏曦的大肃反还是心有余悸的。接着关向英走上前台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道，自从几个月前红三军被迫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退出，转战千里，挺进封湘西后，曾召开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议上，贺龙、关向英、卢东升对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初步批判。会后，中央分局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关向英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在红三军中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重新登记党员。之后，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而且夏曦已不再主持工作。但由于形势的恶劣，红三军还是没有来得及对夏曦同志的错误进行深入批评。现在，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并向湘西进军，进占了重镇永顺，革命形势面临大发展的有利时机。中央分局选择这一时机讨论夏曦同志的错误，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在关向英讲话之后，接下来，红二军团的同志向全场人员讲述了夏曦等人主持的悲惨的大肃反情况。夏曦到湘鄂西后，把党内军内正常分歧都当成了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斯基派、AB 团、第三党、取消派，连续开展了多次肃反运动。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大批湘鄂西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杀害。同年8月又发起第二次大肃反，此时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夏曦走一路杀一路，大批红军指战员被杀害。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等被杀害。同年5月，夏曦又发动第四次肃反，这一次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在这四次大肃反中，有上万名红军指战员被夏曦以改组派、托派、AB 团、第三党和取消派的名义杀害，起到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可能起到的作用。当时红军内部人人自危，夏曦定了各种名目抓人，并施以惨绝人寰的手段残害同志。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